那如果你希望爱对你垂青呢，那么就得你先爱上他啊，让他对你有好感，他也会对你有好感，这样才会容易心想事成呢。那心想事成呢，就是幸运的可以遇到生命当中那个可以帮你分享分担，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会相信你不离不弃的那个人。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不还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真的小幸运啊！虽然是一首听了很多遍的歌曲，但是呢，只要你开心，这首歌呢就一定会在你的耳边响起哈。好了，能量音乐，咱们来继续往下听啊。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潘玮柏和小朋友们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是《亲爱的》啊。只要有梦呢，就可以大声的唱歌。不管生活里有多少的烦恼和复杂的事情，但是呢，只要看到小朋友，就会心情变得是开心起来。他们那种单纯还有简单呢，会感染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纯真的天使啊！听听看，来自潘玮柏的《亲爱的》，掌声请。 我空洞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空洞的。

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看到了吧，一个人他的目标很明确，有了自己的方向感的话呢，他就知道今天自己该去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自己，明白了吗？只要是两个人共同努力，为了理想，为了家庭的美好，就一定会很幸福，记住了哈。好了，今天呢大家都辛苦了，至少在坚持的时候呢，我们是认真努力的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送给大家一个什么呢？有请梁静茹，亲亲。 心，我的心。 悄的摇落，酸酸的咬了一口，青藤的苹果，香香的催眠了我，是你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 若是只为一段情，

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来自许飞演唱的《夏天的味道》啊，那么现在呢正是仲夏的时候啊，为大家带来一首这样的歌呢，你有没有闻到空气当中夏天的浪漫的味道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应该学会要安静，不要急于把你的状态在朋友圈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别人，或者呢用你的坏情绪去感染到别人，而是应该呢在自己的世界里进行一次自我情绪的一种梳理。幸福呢就是健康的身体加上糊涂的记性，你相信吗？好了，这满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为你推荐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哦。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爱上一个人并不难，难的是你看清楚了这个人还依然爱着他。在一起的两个人，时间长了，难免会抱怨你变了，你也变了。但是你想过吗？或许你们都没有变，你们只是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了彼此。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早已远去，但是他的模样你一直都还记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南无乐队《你的模样》。 也许时间会抹去一切，也许年龄也模糊了岁月，也许再也回不去看看你的模样，可我一直都还记得你让我坚强，忆早已远去的你。1999年的一个很炎热的下午，我在街的转角撞掉你手中的书，记忆有点模糊，你的裙角飞扬，纯洁的让我一道糊涂。啊，对不起姑娘，我平时不这样，不知今天为何我一步一踉跄，要不然这样，姑娘我请你一支冰棒，那棵葡萄树下我们一起乘乘凉。为何我的心里有一个鹿儿庄，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又忙忙，一转眼世界末日就到你身旁，剩下的只有你消瘦的脸庞，还有你执着和坚持的目光，可是你的眼泪还一直都留在你的眼眶，和你颤抖的手还拉着我的衣裳不放。哦，对不起姑娘，我平时不这样，你知道我一直都很坚强。啊，对不起姑娘，你说时间会让我遗忘，可是我怎么舍得忘掉你的模样，这一辈子怎么舍得忘掉你的模样。 怎么能让我替你去扛？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回到年少的地方？有没有在千里也能相望？平时不这样，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很坚强。啊，对不起，姑娘，你说时间会让我遗忘，可是我怎么舍得忘掉你的模样？这一辈子怎么舍得？姑娘，我平时不这样，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很坚强。对不起，姑娘，你说时间会让我遗忘，可是我怎么舍得忘掉你的模样？这一辈子怎么舍得忘掉你的模样？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恋爱中的女孩子呢，心情往往会让你捉摸不定，为了一点什么小事呢，就会要抹眼泪了，往往是让很多男生呢是找不到头绪啊。其实呢，只要你说一句 OK， 他就会立刻变成你的 Superman。当然了，还会有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信守誓言，说出口的就一定要做到。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下面呢要为你送出一首甜甜的歌，来自飞儿乐队的《三个心愿》，掌声请。 我喜欢你的眼神温柔又危险，请不要戴上眼镜，我会看不见。想要张开双手把你抱背，想和你天天见面，想带你回游世界。 我喜欢你爱逞强笨笨的笑脸，在心中抬头的胸，坚定的信念，这个辽阔一个心愿，为你把幸福累积，天涯到海角，童话到无限。一个心愿，给你最好的自己，最许的心愿，我的爱把你这里。 小事就要掉眼泪，好像有太多的事只能自己背。其实只要你说一句 OK， 现在就立刻马上变成你的 Superman。 这世上最重要的不只是誓言，只要你常常记得亲亲我的脸，我会永远 给你最好的自己，暂时给 的，希望呢在你许下任何愿望的时候呢都可以一天一天的真实的实现啊。那希望和梦想呢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它让我们能够逃离眼前的烦恼，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呢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那就像是那句话，生活呢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啊。今天节目呢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陈粒的奇妙的能力歌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它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生活的一成不变，让自己拥有神奇的超能力。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吧，拜拜。 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